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90集。明月入军心，去找何晨，重刑监狱。紧急下车的老张等人都愣愣地听着。等等，神枪手没听差吧？ 谁？哪位同志救了你们？ 老张抓住年轻人的衣领，紧张地问道。 就是潘组长。 年轻人已经反应过来了，原本他们以为稽查院不负责，竟然派了几个实习生过来。从之前在车上递给他们的纸条，到最后带着两把枪忽然降临，他才忽然了解为什么稽查院会派他来。他连笔带话的激动地解释，完全变成了潘明月的小迷弟。 哎，老张，你们不在现场，不知道原来潘组长这么强，两只手都能用枪，从天而降救了我们，百米之外一边跳墙一边还能百发百中，我敢肯定连一区特训营的神枪手都比不上他。 两只手射击？ 一群人的脑子懵了一下，眼睛瞪得滚圆，才一个个的凑上来。 你说的潘组长是我知道的那个潘组长？ 尤其是老张，他最熟悉潘明月，也知道潘明月的身份，知道潘明月十分的厉害，但真的不知道他竟然这么厉害。医院，陆兆颖的伤已经紧急处理了，好在送得及时。陆兆颖本身体质就好，没有出现病危的情况，就是一直发烧昏睡着还没有醒。其他人的身上多多少少有伤，都去处理了。潘明月没有大碍，他在病房照看陆兆颖。潘明月跟陆兆颖从高三认识到现在5年多了，这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到昏迷中的陆兆颖。最开始，陆兆颖顶着那缕被挑染的头发，多了一些血性。现在的他因为职业剪短了头发，干干净净的，就是现在网上女生们喜欢的那种非常帅气又带点坏的类型。病房没有开空调，潘明月伸手帮他拉了拉有些下滑的被子，低头看着他的脸。他的鼻梁很高挺，眉心蹙着，几乎是在昏迷中他都有些不安心。潘明月低头看着被陆兆颖抓紧的手腕，有些怔然地想着，为什么呢？陆兆颖这种条件，这种家世，这种相貌，找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呢？潘明月想得有些出神，直到门口似乎有声音，她才站起来，并轻轻地拿开陆兆颖的手。她攥得有些紧，她花了很大一番力气才掰开。 你是谁？ 进来的是一个女人，一身干练爽落的样子，担忧的目光在看到潘明月的时候化为警惕。潘明月顿了一下，然后礼貌地开口。 我是这次事件的稽查员。 嗯，你走吧，这里不需要你了。 女人收起略显尖锐的目光，转向病床。潘明月往外走的时候，正好遇上刚跟其他兄弟会合的老张等人。 潘组长，刚刚他们说，是您救了他们。 老张之前送过潘明月，还收到陆兆颖的命令，暗搓搓地跟踪保护过潘明月一段时间，对他很了解，知道他脾气非常好，人也好，于是率先问道。潘明月侧头安静地笑了笑。 所以您双手都能射击，您的射击术也太厉害了，您真没在特训营待过吗？ 老张激动地开口，其他人也目光灼灼地看向潘明月。男生，尤其是他们这种职业，对射击技术特别好的人更是崇敬。他 潘明月想了想，然后开口：“ 没有去过训练营，但是有人教过我，他射击比我要好。”“ 不可能！” 现场亲眼见过他身手的人并不相信。“ 还有谁射击比你好？一区那些人都比不上你吧？”“ 老张，是不是？” 有人 Q 老张。然而这次老张没有说话了。潘明月抿唇笑了一下：“ 我还有点其他事，就先走了，你们好好休息。” 他跟何晨说好了还要去找他。其他人本来要送他，跟他说外面不安全，但想想他设计比他们都猛，就都没有再开口了，主要是没这个脸呢。等潘明月离开之后，这些人才继续看向老张。“ 哎，你刚刚怎么都不说话呀？”“ 不是，我就是……可能还真有比他设计还好的吧。” 老张顿了一下，想起了当初军训就被一区总部注意到想要跟京大抢人的那位。潘明月下楼的时候，合成的人就已经等着了。“ 潘小姐，您上车。” 车子越开越偏，经过了一条很长的盘山大路，全程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，已经早上八点了才到了目的地。“ 啊，我不能进去，您稍微等五分钟，陈姐应该快出来了。” 司机恭敬地说了一声，然后开车下去了。潘明月微微颔首，看了一眼大门，是黑色，不知道什么材质的，就写了两个国际通用用语“重型”。里面的建筑不高，他只能看到一个顶层。他等了还没有一分钟，又一辆车子停了下来。这次下来的是两个男人，潘明月不认识。他收回了目光，两个男人看到了他，似乎是看到他也是花国人，连忙上前询问，说：“这里是重刑监狱吗？”潘明月抬了抬头，他下意识地想要推镜框，想想眼镜昨晚丢了，又放下手，说：“ 抱歉，我也刚来，不知道。” 男人还要问什么，重刑监狱的大门忽然开了，何晨从里面走过来，一边跟人打电话，一边朝外面看了看，直接朝潘明月挥手：“ 明月，进来。”“ 陈姐。” 潘明月很乖地走了过去，他身边的两个男人也随着声音看过去，一眼就看到了何晨的那张脸。“ 何晨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 高个子的人声音十分惊诧，几乎破了音。听到自己的名字，何晨一边跟秦冉说话，一边看过去。那男人正是他的前夫曲子潇的朋友，应该是打听到欧阳威在这儿找过来的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